当今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外观人，他把规矩一张扎在手，背水为鱼，覆水人，接杀走鱼朋友，大走进山里见良心狠，他做那那个乡人，明争暗斗不成人，那的那个是嘞，那个人，让我们仔仔细细来识分明。 今家是最硬的粮哈。上海发邮袋十万块钱财，也开庭审判着。昨日子，发邮里的同志通知谁采花到金彩屏来谈话。甘肃里说，去调查下来，邢玉珍有个爷女叫邢芳芳，辣辣四岁的辰光，就勾结拨了里的姑母邢玉珍家，共同生活只有五年。辣辣六七年，邢玉珍过世之后，里孤苦伶仃，五百人家父，所以神君为他子长着去。根据婚姻法而设的呀，养育的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邢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谁采花他是金彩屏听见，可是歪当脸的了，贴得了不想高话。搿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谁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搿张爷女个笔据了让六十岁的手里向，搿个六十岁了辣半个个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搭你讲啥个呀？你拿搿张笔据嘛卖拨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拿搿张笔据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家与那辈子娘三个背后子个泥巴是干唧唧活个呀，他说邢芳芳肯吃了两万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有两句闲话还讲，真家绝世你从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屏即是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交去宋吉镇。谁采花那么最后了，怪他子五早我们家一牙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的勾点心发自着虚荣，心急慌忙赶到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十岁。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十岁们分见面，搿点面白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 金彩屏娘带头机关的俺改下了这样的老乡，搿只手都是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东追西追的路干还脚底痛，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刚上各位去佛法，搿人已经瘫子下来个这个。 阿姐呀，阿姐呀，你还是困着啥？ 说得出也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关，困得着个。 阿姐呀，你哪样子啦？ 哦 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呀死脱子了，无几个做哎。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阿倒出来了。 金彩屏眼睛了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大名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头那么想收不开， 眼睛牵过来，搭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担子一把药，三十滴么丧失了，三个菜肉头上挨一把药，收过来么？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屏哭哭吃着还是一嘴，自家一路把药吃着下去，用不了等待开庭的这样，马上还到二龙王家去拜得还走哎。眼睛脑子两里牙偏过来，嘴里向一塞，喉咙挪起来，哈子一口挪个药一直下去。哎，妹妹啊， 那 到奶奶里向去坐一歇， 好的， 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好的，我们那这孩子啊， 哎。 才来这里进洞门。嘿，里向只客厅的来得个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来灯。现在让你升起十五顶下来嘛，阿姐呀、啊， 哎， 你俩高头三公吃口灯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哇？ 今朝开庭，警方方案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偷得来管。 根本至少少年知道谁带着上孩子了， 哎， 少了不带我屋里向来一趟呢？老婆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妹夫要忘记他娘。 那 警方放的是一句话的，还是李爷家这样？ 你晓得罗书生拒绝去弄是个眼睛人呀，所以马上定来老师家们不理可是个这样。这个一来了，谁不能来当你通气之位？透明的邢芳芳，三哥到底谁是有高呢？这些对于今朝这种事体嘛，阿姐啊， 哎， 打错辰光的水碟子也落地呀，拿你配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嘛，谁凡事大节奏啊？ 嘿，还要怪陈勇这个戏剧呀、啊？格林像个头面男人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机吧。今朝个大官司，真是打得赢打不赢，我一点个把握都唔不了海呀。不瞒你讲，我心里想三个双子点动这个七上不和呀。 哎呀，今朝个问题关键了，让罗书记身上呀、嗯，妹妹啊， 哎， 我把你俩搞的个命运是。 那哈家， 哎 呦，阿姐啊，你快点说娘。 哎，谁要看个女人还有良心之味？ 立着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弟身浪向。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弟偶当中遇见侬搿笔遗产得知过来的，搿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好有舌头结棍讲。介绍部分的地头，阿浪上海，侬搿张笔据马不知金彩兵搭谁彩花，为得上述，哎，不利发言。就是自家儿子大刚是吃的情报跑了到代理的，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邢芳芳讲：“你也偷完搿张笔据可以的，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证据是到我手里，想答应搿场官司摆辣我身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暗功，一是暗功，非但与中宫的外高还与苍宫。”胳膊大石头是三米宽，哎，就说现在啊，居然被你打得是目的，阻止邢芳芳的阿婆了海子。昨日子的陪着邢芳芳到上海来，还怪着儿子亲自家一道陪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给办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海里。今朝一听着，三高的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这一个威。哎，这下看见芳芳家不方便，好歹有闲话要他儿子讲。老师弟说家高夸家不忙正点头嘴，听着个，娘我先到发邮里来忙忙看。两个女人不知阿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加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办对个咯。这些人光谁不破子，这该子法官的面公事公办，谁不过三七年一子？现在么心两三接错。所以最大该答发油门口贴门跟水搁在头堆子里下一头 谁彩花眼睛就好记得嘞，你对自家一头嘛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啊，啥情况记得那叔叔俩来不及走啊，嗯，不来发硬硬头皮打得里下。 哎呀，妹妹呀， 那啥来的 呀？哎呀，你来得谁来的呀？ 五 点钟光景嘛，谁带自己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个不得。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嘛，手头有件作业过。 奶奶， 那老法够委屈呀！这一面忙来买，一面了老吃一碗。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整个心里难过嘞，总是 这样。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那十五年， 阿哥有个， 那啥辰光带上海来的家？ 昨日就来个呀。 怎么上了不是带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还没办错呀。 哦。 你那部车子嘛，铁路不是噻，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他发汽车兵了，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调来，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爱是爱嘞，不带在手足嘞。你多少还是娃子屋里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啊、哦、是这个道理了。 这么说谁妹子啊 啊 你今天一狗子来个了我是这个小猪的一代来个家。 小猪的 嗯 阿弟呀我一分养个小新娘嘛还得来啥小猪的呢 哎呀那我心慌慌喂。 啊来我慌 慌。 一道来个呀我的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 啊 那那你们哪一点了不叫应该两点了不哎 耶那这样呢给到上海来我要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 原来别忘记他呀那那你俩搞的嘛应该是一点了不哎 好的阿弟呀不过男人女人给谁是一条路 个哎呀那个有啥个意思叫 哎呀这一点嘛谁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是那路得起 那是干嘛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等的铁环不是摸不上路 对 吧 这还这还这个总是几天几高里的这么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天哪还会得到邢芳芳一头来个你 哎阿弟呀十来五天嘛芳芳个小细娘真正做孽狗给奴才子当通知什么接来心里乐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个呀给我的阿姨呀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头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那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他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说也是那阿姨送我五来个十多年当中七万在衣裳都是进入到五线终点谁是那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家那心里再再轻伤的当你们都这样呢我将别去扛到子今朝所以了离庄子去嘛非要那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不杀心然呀听着这个两上海我的心里难过了总是这我想到我的阿姨临时人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的呀总要搞点道理的咯所以了还不在没得嘛跟着上来再玩 你结婚怎么面对失灵了还玩 也许我进菜瓶上捞了阿姨啊你这个 哎呀呀是谁妹子啊 啊 这个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咯 阿姨呀、啊到狗血人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五三。芳芳个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说个闲话，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至于个子喂。那么你再说说看呢？眼睛们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妹我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不在外定家阿弟呀、啊、那咱一桌子嘎罗西呀也太不到台面了那个非要多些人光法国面孔一般说起来能围绕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叫太极不着十步米呢要得一千块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本来这个一说是我们心啊两个字哎见女吃的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的哦可能去给他公司但我去让说自密个 字三两米 你猜我是真的了睡觉冰冰硬个这样用作的是努力一张一样老我们现在我一张老不得阿弟呀你拿啥呀什么 妹妹啊自己带着这个地步这样 想不通咱们不用啥个这样子了只管你俩搞这个命不人搞到夫妻不人搞哈我可还是干完趁在代理下大发有力的东西去搞一下谁有太扯个车子用不到开定别人之外是跟你们这个恨子落去刷刷个猴子 对呀、 啊、你用不到他那个中年子我我是驸马 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啊 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搿咱别住了那水里我分苦计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姐做了一大事也然空呀搿咱别住娘我亲爱莫到裤子一口嘛我还有一次的干的 妻子们可以爱啊比个子。 阿姐呀，听着呢，你俩上海我们公务为啥好讲呢？至少呢都不相信要口口么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袋，那挪开口口吧。 金彩萍的手脚根本就暴躁，抓到一把枪过来，努力恨得百分之三，盲准几浪一躲，两只脚在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头是比贴冷包围要活络。眼睛的三个大字都已经打来着，不走的来带钱财和妈妈。 奶奶啊， 阿姐啊， 怎么这样的本事？ 那家 谁才乎是开心哦，一是怕水一是天价。哎呀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是个一条本事，我真正背不得住哎。 山寨好本事吧啊，发有理的通知是打来百分之三，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金彩屏，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讲过要讲神的个女人，我非要吹了。 金彩屏气得了昏天黑地，西装来努力大大一部胸部， 谁猜或者我啊，这是冲上来枪枪两个人。 哎呀呀， 你个把狠心， 你这个三岁心， 你个黑眼睛啊， 你这个心。 那一种是娘一种苦啊， 那几十人来不上命， 上来的人 从那个军部来吹金不比， 落得莫不养晦， 用三用四 不长身。 落是跳得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狠客，今朝双酒难敌四巡，多少吃到自己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个。理下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刑方方面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叫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努力得意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对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 别来过。哎呀，那个味道是一家亲姑奶都叫不是吧，等你开店 开啊，边上去啊。 我得你一台来个，你对啥话得我讲下的呀？ 一台来个， 你呀高头对门前那个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一对小姐姐么两倍不知人，身材美匀称细点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气惊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 是啥人？ 邢芳芳。 啊， 芳芳，你的闲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一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啥奇怪？今朝个邢芳芳，那老谁才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这个哑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这样。眼睛问这个六十岁一大字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就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不他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几乎未必得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比得手指手的嘞，谁顾着米呀？这个子呀？哦，说那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阿芳啊，你真正越长越别致的。 哎呀，怪不得呀， 你是越发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谁彩虹。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那是也认过吗？ 你们来过那个呀？ 婶婶， 哎呦，不够当个 娘娘。 哎呦呦，太家来子。 你十几年分开去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 啥个年代哇？ 哥哥。 阿姐啊， 哎， 那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叫？ 哎呀，妹妹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讲得个种样子呢。我心里想， 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那个呀，芳芳，你害我才如不得无大理名声，我仔仔细细想想嘛，心里想实在件难过。可张世奇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名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光你老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夫来了不办法呀。 你想想姑娘，你多娘娘个男人，忙着马来西亚一转的，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可做你这事，不晓得那还够我来个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嘛，谁晓得子？可做你这事，真比我里为也苦啊！ 阿芳，那天只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口吃个。 千错万错万，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要牛两你三分个。 哎，阿芳啊！ 把送破嘛，既然你今年是错误，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的。 娘娘，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的，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彩萍像苦肉计，一功夫错，神之美啊！待荠菜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呀！ 对你看看，你定心还是要？我们聚他起来，发现比那为也深刻，为也沟通。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 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生了五个呀芳芳啊这瓜经家风是瓜所以自自身伤心大命我个汉女人以为得进来 分子，你可给他啥账户？大哥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人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哭了，起来呢！ 精彩的可乐，我的脚带骨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你太多蚊子咬，那个是草公子头了，孩子喂。 阿芳啊，你都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怕是有点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今天发烂漫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漫病的，这位芳芳，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吃惯。 哦哦，我也是说的呀，那是不必呀。嗯啊， 高的呀，真是为金亏了。好，再我们来。 哼，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摆好，百里道歉，还有嗨嗨歪歪的眼里啊。恁这个周公倒是头好福啊，你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恁都开个价啊？这这这可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李芳芳不是单身个小人仔，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屋里开阔吧，不要那大庭广众嘛的，我也是的。 不是的呀， 啥的？ 你自家人啷讲讲呀？用不着恁来阻止哇！ 反正你们不来开开个 嘴，你拉去， 俺不要开这个。今朝我要三万里人，我那这个臭恶之力啊，统统得要揭露。 哎呀呀，老师弟呀，那天我正倒霉死了，想杀死个人子，既然也揭露，杀了不侬半个门第，但你屋里向来讲起那个事体，揭露揭露呢？ 哎呀，当初辰光你讲乖，爹你不肯吃一万块洋钿，我不信侬个啥笔直盲僧后里向一刀头，还是你是干？ 哎哟，都好办事哇啊！当初人光难都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做。现在人光多打一步，俺这个才是猪八戒我难做。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说人，我举门的说举我呀。我等着深深在当时一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再错没错，你说你终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推几个往事浪一 样。阿芳，我不晓得个，那位姐们你弄个张笔记，是为了五百万方，这还可怜面孔受累的爸爸。你放心啊，以我等到深深的海湾，虽是五百个张笔记，那呀女生们同样可以胜利的。 对呀，大多辰光，你阿三弄的领过来买，我的你娘娘在了老下面 老下。没真 味，这家亲眼目睹么愚根愚胚。少年也想非得那养女的身份，哼！我不是知道你拼命。 阿芳， 你为什么你弄个啥笔具吃豆糕的不个手高、 啊、爸爸黑得我懂得天天外头人买朋友不能 死妹妹啊 我也得管黑得天天给他往事了嘛朋友都带了个往铺缸里去管 第一让我六十岁都为你来了欧哈点今这个两个女人死得了差价地皮光了孩子但是死在罗大里都一点点分享的怎么了已经来刚地奔到天庭气杀死两个温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有两三海我又不想讲的今朝呢都来让太冲的地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到狗血人光再来挑拨我打方方的关系嘛来不及的他爱他的也在啊听老子方法当个你大哥已经单子几个在我是给个阿布该是我的心腹我的一家人家在那都可难呢啊这个人天下来又给了两个的等着摸的你去寡妇的你也是我来你心里账我是避免武器的黑官这个到对立发昏胸口发闷欧让老费翻出来嘛各位期待也让发作在 哎呀呀我个贼 你太伙子气得了眼巴顶戴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得一定用个美奴计呀这些的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女子的黑了我我不上回马上要上升复仇了我哪位粉丝呀啥个呢哎呀 这个总够的这样 哎呀呀上回都个呀你们在青天弄上去来给几岁那么这几年你是谁搞的云的哈古法呢 你老婆没人高兴 我那是浪起的 两个的也是苦也是难就是比那心方方眼里得了让火来咁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关系在自家亲眷但是让思想固定上下这个距离实在太幼稚你看你作为这个十万块钱的母亲母亲种种变异真是人第三家费又可服了给他所有人在了让哭三个哭我生吃不喜真正在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张不折不扣的背景现在是世上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婶婶 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是马上行走嘞于是马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谁是同你讲所以是彩虹大金彩屏三公两上次发定要这里审判这个走走进进恭恭敬敬 老师是一个心态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怪子完了谁也绝对不知要讲啥么子找性命见怪的老师你都激动自眼睛盯到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脆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呗 新方法七百绿不知刚子罗句哈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那天哭娘你说你也是个傻子了我与是不对你两个的因为他一双眼心在儿子了你哭嘛别哭啊就是这个嘛我你两个的恨恨见批评一顿娘你是一见友们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父母一起去当你自己嘛你才够着那个呀你大娘啊大的兄弟你是我老娘你看见看见啊 是今天谁见有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是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 我可时光浪向不得种英勇好汉，我